主席，剛才那兩位發言的，無論李卓人和湯家驊都說民主派要團結，但是呢主席，我想你都看到啦，啲民調咧就話有三成嘅人咧就支持咧，就應該以呢個五區請辭嘅方法，有四成人咧就會反對。咁所以無論你企喺三成嗰邊定四成嗰邊咧，啊都會有一個唔同嘅意見噶啦。咁所以團結咧，其實係希望團結唔單止議會裏邊嘅人，亦都係出邊嘅市民。咁啊，李卓人話團結就有得做啦，大家要熱情。咁大家頭先聽咗啊陳淑莊發言，又聽咗啊湯家驊發言，發現佢都非常之熱情，兩方面都慷慨激昂。咁主席，我就喺中間，佢哋兩位人嘅中間，我就覺得其實民主嘅運動的確係需要群眾。而家個問題面對我哋民主派咧，就係點樣可以推進呢個民主運動？當然剛才李卓人講話，所有可以做的事一定可以預咗公民黨的份，我們一定參加。但是同時你亦都不能夠否定，的確有一批支持民主的朋友，他希望可以直接參與。那公民黨既然是說寸土必爭，盡我們的努力，這個是其中一樣我們可以做的事。其實公投這個議題不是第一次在立法會講，講了很多次，最初是由張超雄講的，每一次民主派都支持這個公投，所以這個絕對不是一些新的事物。有些人說公民黨你很溫和的，為什麼要搞抗爭，好像是很大逆不道。其實梁耀忠剛才也有講過，他就說其實基本法其實以前都有提過這個公投這件事的。咁啊，林瑞麟回应嘅时候，佢话唔系啊，佢话冇啊，呢个咧只不过系一个吓初稿啫。佢话咁既然后边否决咗、剔除咗出嚟，就唔算数啦。其实我想话俾林局长听咧，呢个唔系一个初稿，而系其实一个通过咗嘅。我手上面揸住呢个系基本法草案嘅决议，系1989年2月21日，系三分之二嘅比数通过嘅，系讲呢个。公布中国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决议案，是讲关于附件一、附件二。附件一当时咧讲选特首是点讲的呢，佢话在第三任行政长官任内，即系讲紧我哋而家，立法会拟定具体办法，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全体选民投票，以决定是否由一个由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行政长官。而附件二咧，讲立法会嘅选举，亦都同样咁讲嘅。佢话在第四届立法会任内，立法会拟定具体办法，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全体选民投票，以决定立法会议员是否全部由普选产生，投票结果由全国人民大会常务委员备案。但系后来咧，就到六四，咁于是咧。18个港区的草委咧，里边有11个咧就写信去要求加速民主的步伐，取消分组点票，所以先至导致后来的附件一、附件二。那个目的咧就是希望系2007、2008咧就可以有普选噶啦。咁所以佢剔除就唔系因为啊呢一、這个话全民公投有啲咩大逆不道，而系当时就系、是。本来有全民公决是1989、1964之前，之后呢就是改了，是为了目的是要加快这个民主的步伐。可惜事后当然有很多扭曲的做法，包括将这个三部曲就改到变成五部曲，亦都将现在连普选的定义呢都将它改埋。我亦都想提返呢，还有呢就是當時咧，68条基本法68条講立法會嗰個選舉咧，原本是67条嘅。咁喺1988年10月嗰個基本法嘅草稿個原文係咁寫嘅，就係話立法會會議由混合選舉產生。所謂混合咧，就係包括間選同直選。咁但係喺個討論嗰度咧，就講得好清楚啦，就有人提出意見咧，就喂，如果你咁樣寫混合選舉咧，即係以後永遠。都不可以普選的了，咁其中就係有呢、這、一個第67条呢一度嗰個待澄清嘅問題咧， 就話如條文所述，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成員由直接選舉及間接選舉混合產生，這是否意味著在1997年後特別行政區沒有全民普選？咁所以後來呢一個待澄清嘅問題就澄清咗，就變咗而家嘅68條就講得好清楚，就最終達至係普選。我上一次發言嘅時候，亦都舉咗嚇黃淑文啊呢一本，就第三稿亦都講得好清楚啦，就係要喺呢一個一人一票直選個問題上咧，係先至係做到普選嘅。因為今日時間的關係，我不可以再重複讀一次，但我真的呼籲香港的市民呢去這個圖書館，立法會圖書館又有，北角圖書館又有，因為這本書很難買到的，這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導論第三版黃淑文編的，也都是中央中共這個出版社是講很清楚講當時的普選的定義呢，是講一人一票直選。但是現在呢政府拎呢個咁嘅政改諮詢出嚟咧，將嗰個普選咧係改變為功能組別。我亦都想指出咧，其實當年咧喺呢一個政治體制專題小組第17次會議記錄嗰陣時咧，有人提出就話刪去呢一句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嘅目標，點解要刪去咧？就話要保留功能組別。呢度咁寫嘅，有些委員認為立法會不一定最終全部普選，如果對香港有利，應保留部分功能團體或其他成分。但係有啲委員認為呢一句不宜刪去，最終係冇刪去。所以普選嘅定義係非常之清楚。呢個亦都係點解當政府係唔肯進行公投嘅時候，我哋唯有委曲求全做變相嘅公投。多謝主席。 有其他議員要發言？